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度霾，北部地区伴有浮尘，南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85%，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30%，最高气温7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楼市好声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六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北京市东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律师焦景收律师。焦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 哎，大家呢有什么关于房产法律的问题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另外大家如果您有房产法律的这种纠纷啊疑问什么的，可以把您的手机号和姓名呢都留下来啊，为了最好也把一些问题简单的写一写啊，我们会请专业的律师呢给您打个电话啊。好吧，那我们下面还是按照我们以前的这个规矩哈，通过一些案例啊给大家来分析一下房产当中的一些小问题啊。第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儿？ 嗯，今天我看到这个咱们的这个素材是涉及到这个房产继承的， 对、 嗯、房产继承的相关问题。咱们上半段可能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啊、对于在房产继承过程中啊、那么一些常见的问题。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现在的房子啊、市场价值还是挺高的。啊，那么如果有多个继承人的话，那么继承人在继承房产过程中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分歧，会出现纠纷， 嗯， 甚至可能要到法院去诉讼。 对， 所以说通过我们罗列的这些房产继承的一些问题呢，也给大家做一个解释啊，然后大家对相应的这个房产继承问题有一个判断。 对， 尽可能的有一个前瞻性的一个判断，避免这个家庭内部出现这种纠纷。 没错、嗯、啊， 对， 那就这样吧，我们把这些继承的问题呢，就大家都会有的一些问题呢、 嗯、 我们给它总结了一下、 嗯、 然后中间如果您觉得有一些、嗯、比如说您经历过的一些案子啊，可以讲一讲例子的，也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嗯、 可以，可以。 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问啊，说被继承人去世之后，继承房屋是说是这种先继承，还是要先办理这种公证，还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继承人这个被继承人已经去世的话，那么肯定是要发生继承，那么继承人呢，你最好是要先去办理过户手续。但是现在呢，咱们北京地区呢，就是一般还是有这种要求，就是你办理过户的时候，那么住建委他们还是要求你这个 家庭内部去做一个继承的一个公证，拿着这个公证书还有相应的亲属关系证明，然后去办理这个相应的这个手续。当然如果说有遗嘱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同样也是要办理相应的一个公证手续，即使是你有遗嘱，当然有遗嘱前提是所有的继承人还没有异议啊，也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大家一块去办这个相应的手续，然后再去住建委办理过户手续。办理完过户手续之后，比如说过户到某一个继承人或者某一个子女名下，或者是大家处于一个共有的一个状态，这都是可以的啊，就是家庭内部看看具体怎么商量啊。当然一定是要做一个变更登记，因为这个原来的所有权人已经不在了，那么所有的继承人根据双方的这个协商的沟通的这么一个意见，看看把房屋由死者的名字啊变更到这个某一个继承人的这个名下，这样的话对所有权咱们叫不动产的一个登记啊做一个变更，变更完了之后，那么你可以去处分，可以去出售啊，或者是可以去出租啊，这个相对相应的法律关系就会更为明晰。所以我们一般建议呢，如果说这个被继承人一旦去世，咱们所有的继承人呢，就家里人啊，尽可能快的把这个变更手续去做完啊，以免出现一些大家自己不可预料的一些问题。因为咱们经常说夜长梦多，时间久了啊，大家可能会因为房子的问题，因为房产继承的问题出分歧啊。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协商一致，当然老人有遗嘱的话是去尊重老人的遗嘱啊。所以说刚才咱们一再的总结，就是先去办理相应的变更手续，然后再去做处分行为啊。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被继承人这个生前可以发生这种继承吗？ 这个可能就涉及到就是很多的，这个老人就是大家的意识相对来说比较朴素啊，说这个我活着我就把房子给你，但是那个不叫继承，大家一定要记住，那个相当于 赠与 啊，对，至于什么时候才会发生继承呢？就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之后，那么从死亡那一刻开始啊，才会发生继承。如果说是被继承人还是活着的，那么他还是就是咱们这个问题，说是生前能不能发生继承，我告诉大家是一定不会发生继承的。如果出现这种房产的这个所有权的变更呢，那一个你可以通过买卖的形式，或者是通过赠与的形式，这种情况是可以发生咱们说的这个权属变更的，但是不会在被继承人生前就发生继承。这个关键是有很严重的误区的， 没错啊，就一定得是这个去世了以后才能开始继承， 没错、 啊、 是这样。 对，还有就是一个遗产啊，可以留给亲人以外的人吗？ 是这样的，就是咱们在其他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多次沟通啊，多次聊过，就是就像焦律师一样，焦律师有一个手机，那么我可以做任意的处分，我可以写一份遗嘱，我也可以在我生前我赠与给别人，这取决于我的意愿。他可以给到亲人之外的人，我们也见过，就是，这种之前我们处理过类似的案例啊，就是老先生这个子女啊，就是不管老先生，就是各种原因啊，就是不是特别孝顺，然后他的这个侄子就长年累月的去照顾他这个老人，那么这种情况下，老人就写了一个遗嘱，这个遗嘱呢，我们可能看到的，他就是纯粹的一个遗嘱，因为如果说没有其他子女或者子女不孝顺，不尽赡养义务，他可以签一个遗赠抚养协议啊，遗赠抚养协议，等我你照顾我的晚年生活，我百年之后我把我的房产给你，也可以签一个这么一个抚养协议啊，还有一种就是直接写个遗嘱，那么这个遗嘱只要是符合咱们继承法关于遗嘱的这个法定形式，那么这种遗嘱就是有效的。也就是说，如果被继承人生前写了一份遗嘱给予非亲人，就是咱们说的直系亲属，或者是这个法定的这个被继承人，那么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种遗嘱也是有效的，应当按照老人的遗嘱的这个意思来执行。当然，如果老人写了这个遗嘱，或者是咱们被继承人写的这个遗嘱，没有照顾到他抚养的，比如说他有老人，那么你是一个青壮年， 他有自己的父母，他的父母也没有别人赡养，也没有其他财产。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写遗嘱，你还是得考虑一下自己抚养或者赡养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你不能说全都给你亲人之外的了，那他们的生活如何保障？所以这个也是咱们要注意的。 这边刚才这个咱说到那个就是遗嘱也要公证那事儿，就是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哈，然后我们这边二毛发了一个信息说刚才的没太听明白啊，能再说一下吗？就是按照律师说的啊，有遗嘱也要公证是吗？说有房产遗嘱还要公证呢？ 是这样的。 等我把它念完啊。 好的。 就是说房产遗嘱已经写好了，就是必须得去公证吗？不公证就是这个不公证是合法的遗嘱吗？啊，大概这意思。 这是又是另外一个误区了啊。没有经过公证啊，那么遗嘱如果符合法定形式它也是有效的。 对对对。 之所以说要去就是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咱们要去继承房产嘛，要变更这个相应的过户手续，或者是把房子由被继承人过户到咱们的继承人名下嘛。那么这种情况下，很多的租建委他是要求你先去办一个公证，咱们叫继承公证，办完这个公证书之后，拿着公证书你才能变更过户。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有遗嘱一定要去公证，不是这样啊。咱们说这个遗嘱 是为了过户， 对，没错，就是人已经不在了之后，咱们是为了过户使用。并不是说所有的遗嘱都要经过公证才是有效的，因为之前咱们在其他期的节目当中也提到过，遗嘱分多种形式，当然有公证遗嘱，公证遗嘱的这个法律效力可能会更高。还有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啊、见证遗嘱等等等等，就是这种你只要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法定形式，也可以不经过公证，那么它照样是有效的。这个是不存在任何疑问的。 没错。大家呢如果有什么关于这方面就是遗产继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哈来和我们进行联络。您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如果您有其他的这种关于房产的这种法律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的。我们这个焦律师呢也会非常详细的给大家来进行解答啊。好，那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房产啊如果是这种夫妻共有的，那这个遗嘱应该怎么去立呢？ 这种就是咱们很多法律意识相对于淡薄的这个，尤其是老人啊，尤其是一些老人，这个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误区。我们见过两位老人啊，两位老人同时写一份遗嘱，然后其中的一个写，另外一个直接就签字写日期。那么这种情况我们也见过。如果说是房产是夫妻共有的这么一个财产的话，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分开去写啊，不要出现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形。这种情形很多的法院不会认定你这个遗嘱是有效的，有可能会就是自书其中的一个人他自己写遗嘱内容同时签字，那么这一部分是有效的，另外一方仅仅签字啊，仅仅在遗嘱上签字确认，那么这一部分的这个遗嘱内容是无效的。很多的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这种情况还是很多见的，这就是咱们很多的老人存在这种误区，就认为既然是我们老夫妇两个人的房子，那他写我签字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咱们法院审理这一类的案件过程中，只要是这种情形，很多的法院都会认定部分有效啊，可能仅仅签字的那一方是无效的。所以如果是共有的房产，那么可以各写各的啊，写两份遗嘱，男同志写一份，女同志写一份，那么分别就自己的份额做出处理。比如说有某一个甲子女啊，或者是长子，由长子来这个继承，那么你分别写，一定要分别写，只要符合咱们自书遗嘱的这种形式，那么分别写的这种各自写的这种遗嘱，那么法律也是认可的。所以说我们的建议是就是最好有法律专业的人士给你做一个相应的一个指导。尤其是这个遗嘱，我们在房产继承的一些案件当中，我们经常发现因为被继承人他在生前写遗嘱的时候的一些形式上或者是内容上出现不符合法律规定的，然后最后法院来认定这个遗嘱 无效。对， 那么这种就是相对来说就很尴尬并且很遗憾。为什么？老人可能生前就是这个意思表示，我就是要把这个房子怎么来处分，这就是老人的当时的他的遗愿。但是因为他不了解法律，或者是对遗嘱的一些形式要件那么不是充分了解， 造成在书写的过程中有遗漏或有瑕疵，最后没有按照这个遗愿去这个处理自己的财产，所以这就很遗憾。 嗯， 我们的建议就是，如果你有你的资金能力还比较强，那么有经济能力，你可以去公证处啊，去公证处。现在，好像北京是超过70岁的老人，这个公证都是免费的，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通过这种公证的形式去立遗嘱。 嗯，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你可以让街坊邻居给你见证啊，这也是一种方式。还有，你可以找律师啊，让律师给你做这个遗嘱见证。这样的话，起码能够保证遗嘱的形式内容符合法律的规定。 对， 这样的话，避免刚才咱们说的这种尴尬 啊， 遗嘱被认定无效了。然后，这个实际上，老人写遗嘱为什么要写啊？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考虑的。三个子女，他为什么只写把这个房子给了其中的一个子女啊？可能他就认为，哎，这个孩子在生前，在我生前他做的更多一些，所以这对他是一个补偿，或者是相应的一个安慰啊。所以说，我们的意思是，既然你有这个心思，一定要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避免咱们出现，被法院认定无效的这种情形。 没错啊，另外呢，可能刚才咱也说了，这个最好这个老两口啊，每个人都写一份。以前咱们也讲过一些案例，就是可能其中一方，然后呢觉得这房子就是我们俩的，那丈夫比如说或者这个老太太去世之后，他想当然就觉得这个整个这房子是我的， 对， 然后呢就进行了各种样的一些处分，结果到之后可能会出现各种问题啊。 没错， 对， 没错， 所以这个大家也要记住。 很多老人就是这样嘛，就是老伴儿去世了，那就是这当然的认为这个房子就是我个人的。 嗯， 当然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里面，如果说仅仅是一方去世的话，大家都不会去把这个房子要去分割或怎么样。 对对对， 可能更多的是两位老人都去世了啊，都百年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子女开始去发生继承。但是有一点，如果一方去世，那么他这个配偶以及他的子女或者是这个老人的父母，那么都是有法定继承权的。 嗯， 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是说因为自己的配偶去世了，那这个房子就当然的是我的，不是这样啊。 嗯， 只要是他的继承人啊，第一顺位继承人，他都有继承权。至于人家放弃不放弃，这就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意愿了。 没错。好，我们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啊，这个或者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节目呢每天都有哈，这个大家呢可以随时的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直播时间呢是每天下午2:30到3:30啊，晚上的7点到8点是重播，那周六日呢是7点到7点半重播。那其他的时间虽然我们不在直播啊，但是呢我们也有时候会能看见大家的信息，只要您发送过来了，我们只要看到就会及时的给大家来和您回复啊。下面再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整个这个遗产的这种继承的这个流程大概是怎样的哈。有些朋友说还想了解一下。 对，这个刚才跟咱们第二个问题是有相似之处啊。就是一旦发生继承，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去世之后呢，一般是按法定继承来执行。当然，如果说有遗嘱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的话，那么咱们就按照遗嘱和遗赠抚养协议的这个内容去执行。当然，前提是这个遗嘱还有这个或者是遗赠抚养协议，那么这个内容啊，还有形式符合法律的要件啊，符合法律的规定，并且是合法有效的啊。那么如果说没有遗嘱或者是没有遗赠抚养协议的话，就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还有一些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某一个子女在老人生前照顾的更多一些，尽到了更多的赡养义务，这个根据咱们继承法的规定呢，那么是相应的可以多分一部分的这个财产。法律规定是共同生活啊，共同生活，并且是照顾老人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这个时候是可以多分财产，多可以多继承一部分的这个财产。所以说有遗嘱有遗赠抚养协议，按照这个遗嘱或者遗赠抚养协议的内容执行，没有的话那就是法定继承。法定继承要看有没有人尽到了主要抚养义务，并且跟老人一起长期生活啊，要分这种情形去处理啊。 没错。好，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啊，这个遗产在如果说在没有遗嘱的前提之下，继承人们必须平均的去分割吗？ 哎，这个在刚才那个问题咱们也 简单说了一下， 咱们也简单说了一下。 首先呢，一般是这个份额是均等的，就是大家的继承权是平等的嘛， 嗯， 这个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呢，法律它对一些特殊困难的人，比如说这个未成年人呢，或者是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这个继承人呢，那么应当是去照顾。这个跟咱们的这个立法精神是一样的，并且跟咱们的传统美德也是一样的，就是有困难嘛，咱们要多照顾一些。所以说在发生继承的时候会多分一些。如果说咱们在协商这种房产继承的时候，大家这些法律都要知道。为什么呢？可能有些人就认为大家都应该均等的，每人五分之一或者是每人四分之一。但是有的人困难一些，有的人有这种特殊的情况，还是要予以照顾，这是一块。还有一块呢，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么就是尽到了更多的抚养义务啊，尽到了更多的抚养义务，或者是有人不尽抚养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相应的份额比例也会有不同。如果说人家尽到了主要抚养义务，就像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么应该是多分的。如果说他没有尽到这个没有尽到抚养义务，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存在这种少分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法律是公平的啊，是公正的。所以说在遗产发生继承的时候啊，发生继承遗产的时候，那么咱们相应的法律也都有相应的一个处理，不同的情形咱也有不同的结果。所以大家在这一块的法律上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啊，不要因为说不了解法律然后起这个内部的纷争啊。 嗯，没错啊。好的，我们下面再看一个这个大家说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像这个房产继承之后如何去申请这种房产的权属转移的问题。 嗯 啊， 这个跟刚才咱们提到的一样，就是根据这个死亡的，就是被继承人的，比如说死亡证明啊还有咱们去填一些，去住建委填一些申请表，再提交一些亲属关系证明，还有包括可能就是公证处的啊，公证处的这个公证书，还包括这个房产的原不动产登记证啊，现在叫不动产登记证，那么直接去住建委申请变更就可以了啊。但是呢，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比如说就这一个继承人，比如说这个父母已经不在了，就独生子女，这种继承会不会发生一些问题？这个也不会发生问题啊，大家只要把这些手续性的文件、程序性的文件啊，还有包括这个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啊，以及死亡证明，还有亲属关系证明等等这些材料备齐了，照样是可以做这个变更登记的，就不存在任何的障碍和问题啊。 嗯，没错。然后还有啊，就是比如说被继承人这个继承房产的时候，这个房子怎么去进行分割呢？ 是这样，就是咱们有法律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影响生产生活啊，不影响生产生活，并且是便利的一个原则，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一直是某一个孩子在居住着，这个孩子的户口啊，或者是这个孙辈的户口都在这里面，孙辈也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居住，那么也在这个附近上学，那么将来可能也是这个房子也是学区房，那么在分割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出现两个局面啊，大家可能都要份额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房子一共有五个继承人，大家各五分之一，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分了份额，有的人住有的人不住，那这个时候可能住的人就要给予不住的人相应的一个补偿啊，就是咱们说你既然使用了嘛，那就会产生使用费，那么可以通过使用费的补偿的这种方式有一方居住那个另给其他方使用费的这种方式，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房子归某一个人归某一个人，那么这个取得房屋产权的这一方呢，就是给其他的继承人相应的一个货币补偿，货币补偿，货币补偿可能也是大家商量的一个结果，就是可以参考一下市场上那个交易，就是流转的时候的这个价格，然后做一个评估，或者是做一个评估，两种方式，一个是大家商量的一个价格，还有一个可以找评估公司进行一个评估。当然评估公司评估的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公平公正的。如果说大家 没有分歧，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最好是有利于生活啊便利生活的这种方式把房子给妥善处理。如果有争议有分歧，最好的方式如果真是到法院的话，那么还是先去协商议个价，因为这个价格多少钱差不了太多，也没必要非得去评估。因为法院在处理继承案件过程中呢，如果房产的价格大家无法达成一致的话，那么是要通过摇号的方式去确定一个评估机构，然后由评估机构确定这个房屋的价值。这种情况就是时间比较久，并且还有一个不小的成本啊。像咱们北京地区，你评估一个500万左右的房产的话，怎么也得1-2万块钱的这个评估费。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从这个成本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所有的继承人都协商一个价格是更合理，相对来说可能成本最低啊。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法院，就是真的协商不成了，大家有的就是为了赌气， 对， 为了赌气，那这个时候，那你就申请法院去评估吧，法院就给你摇号了，摇号摇成什么样？ 摇号啊？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评估机构有很多个嘛， 对，它 是通过电脑随机选择，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摇号，摇到某一个评估机构，由评估机构去实地勘验之后，然后做一个评估价格。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最后。法院也会询问各方，你们要不要求实际分割？如果说大家都说我们都只要份额，那这个时候法院也不会给你实际分割。如果说有人要房子，有人要钱，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可以发生实际分割。那么法官就会有询问，说这个房子你要，那么你要给其他人钱，同不同意？他说同意，那么可以。你不能说你既要房，你又不愿意给他们钱。那这个是不行的啊，所以说如果大家都达成一致意见，都同意要份额，那这行，只要有人要钱，有人要份额，这个时候法院一定是把房子判给某一方，然后这个取得房屋产权的这个继承人再给其他人相应的一个货币补偿，这是咱们整个继承的这么一个流程和方式。 没错啊。刚才呢，我们也是把这个关于遗产继承的一些大家会有的一些问题吧，常见的一些这种房产继承的问题给大家仔细的说了一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啊？如果说还有什么样的这种疑问，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的方式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啊。大家呢直接搜索一下“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能找到我们了。在这儿呢，反正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吧，这个遗产这个继承的。事情呢就有那么几点啊，一个呢就是说一定得是去世之后您才能去继承，是吧？ 对的， 这个生前是不可以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可能双方就夫妻俩老俩双方最好是每个人都写一下啊， 对， 不要， 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分别写， 分别写一下，然后也不要处分这个另一半的这个财产啊，因为有的时候就意识就那么觉得了嘛，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哈。 对，没错。 对，然后另外刚才也介绍了一下，比如说这个遗产继承的一些流程啊，包括这个怎么去分割啊。如果说一方有了房子，那剩下的这些可能需要给这种货币补偿啊等等。 对的。 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明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这个装修方面的一些事情哈，我们明天再见。 是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展。